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在偶然中充满着必然，谁能想到现代冬季度假活动的诞生竟然源自于1864年在瑞士圣莫里茨的一次打赌。当年库尔姆酒店的老板巴德鲁特和四位夏季度假准备回国的英国客人打了一个赌，他说服了这些客人留在酒店体验圣莫里茨的冬天，如果英国客人不满意的话，他就会全部承担旅行费用。结果自然不用多说了，第二年圣莫里茨就名声鹊起，不断吸引着从各地纷至沓来的冬季运动爱好者。圣莫里茨曾经在1928年和1948年举办过两届冬奥会，游客在这儿可以体验当地非常独特的奢华滑雪。这儿说的奢华可不光只是价格上的。圣莫里茨坐落在海拔1850米以上的山区，雪道最高可以滑到3300米，因此这儿可以说是阿尔卑斯山区最高的滑雪场之一。圣莫里茨还以香槟气候著称，全年日照长度超过320天，干爽的气候和独特的地理条件让这儿与众不同，带给游客奢华的滑雪体验。当年两届冬奥会滑雪比赛的起点就在圣莫里茨的卡尔维利亚山，卡尔维利亚山的最高峰是海拔3057米的内尔山，这里有着最陡的雪道，有着近乎于垂直的一个状态。山谷中的10个雪场由巴士连接成3个相互独立的大区域，总共有58个不同的缆车相连，全程可以说是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最大的滑雪场也够雪友们连续滑上几天了，在迪亚波罗萨雪区，那儿有整个雪场最刺激的冰川滑道，整个滑道都是野雪区，充满了刺激。不过由于这条滑道位于雪崩区，所以去那儿滑雪一定要注意查看雪场通告。另外这儿还拥有7家5星级的酒店，同样带给游客们奢华的享受。每年冬天这里都会在结了冰的圣莫里茨湖上开展很有创意的冰雪运动，有著名的冰上马球、冰上板球，还有已经延续了110多年的冰上赛马。冰上赛马这一经典赛事从1907年开始已经变成了圣莫里茨的招牌活动，马踏冰湖溅起冰雾，骑手们马术和滑雪的奇妙组合带给观众非常特殊的一种视觉感受。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是圣莫里茨的注册商标，去那儿的游客即使不会滑雪，那儿有足够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坐缆车去最高处拍照，徒步、购物的选择也非常多。圣莫里茨虽然不是最刺激的滑雪场，但却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去娱乐的环境，各种细节和设施几乎做到了极致。这儿还有着世界最贵的名号，除去冬奥会的光环，这儿一直都是欧洲王室度假的首选，所以如果预算足够，真的应该去圣莫里茨感受一下奢华的雪和奢华的风景。好的，以上就是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奥加速度，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